第33课，居室布置。玛丽刚搬家，你去过她新家了吗？ 去过了，房子很大，布置得不错。 她住的房子有几个房间？ 4个房间，3个卧室。一个大客厅， 厨房， 干净， 设备， 现代化，